请看《法政道》第六啊，第六条是正定。定是说心安住在一处，决定不改变，决定不动摇啊。佛在此地教导我们，我们的心呢，应当安住在十善业道，应当安住在弥陀名号，祖师大德们常说，正住双修啊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正修，一心安住十善业道是我们的助修，这样才能得生净土。古大德所谓的爱不重不生娑婆啊，为什么会到六道里面来呢？第一个因素啊，是爱欲啊，所以爱不断就没有办法离开娑婆世界啊，念不移不生净土啊，所以念佛要专心啊，要专一，而世尊在经典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，西方世界的书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，他到底殊胜在哪里啊？他的殊胜呢，就是在那个世界没有逆境，没有恶缘，殊胜在这里。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纵然我们阿赖耶识里面还有恶的习气没有断尽，也不会退转啊。这什么道理呢？心识里头虽然有烦恼的习气种子，可是没有缘，它不起现行啊，因要加上缘才会起现行啊，才会结果，因没有缘不会结果的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恶缘啊，所以恶的果报在那个地方通通没有啊。我们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灾难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，啊，因此在那边呢，只有进步，没有退步。进步的快慢呢，那各个人不相同，啊，但是 肯定不会退步。又何况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人人都是无量寿啊，寿命长远了，进步慢一点也不要紧，也是一生成就。说进步缓慢一点，也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这个上善也有许多不同的叫法啊。我们知道西方世界有四徒九品，每一徒的标准都不一样啊。我们说最低凡圣同居徒的上善就是十善业道啊。那么十报庄严图的上善等觉菩萨可见的这个上善的标准不相同，但是西方世界很特别，跟他方世界不一样。他虽有四徒，可是四徒的大众啊常常在一起啊，聚会一处啊，这个是太殊胜太殊胜了啊，是十方世界都没有的，唯独西方世界有。他的殊胜在哪里呢？殊胜在我们虽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，天天可以跟极光土十报土的这些大菩萨等觉菩萨，像我们常常熟知的啊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文殊普贤、弥勒菩萨，天天在一起，跟这些人在一起，接受他们的熏习，所以我们能想象得知啊。就是最缓慢的进步也比十方世界要快得多。十方世界哪有这么好的缘分呢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跟这些大菩萨天天在一起啊，得他们的帮助，不知不觉了，自自然然就勇猛进去了所以西方世界不退转，西方世界成就快我们在观无量寿经上看到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只需要十二劫，花开见佛。 啊，花开见佛是什么境界？十报土啊！啊，凡圣同居土是待业的凡夫啊，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呐、啊。十二界的时间，他就能够证得圆教的初住菩萨地位。啊，在别教里面讲呢，他就登地了。十二劫在我们看起来很长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人看起来很短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寿命长，他寿命是无量劫，十二劫算什么呢？啊，还不等于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好寿命百岁，看十二劫就像十二天一样。啊，你才知道这个说什么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心能够定在西方净土，能够定在这一句佛号，那就恭喜你了，你是纯正的正定啊，无比殊胜的正定再加上你心定在十善业道，我们这一生做人啊，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心心念念、言语造作，都不违背十善业，这决定得生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八正道。在《十善业道经》里面所说的正定，话说的是容易啊，真正不为外境所动，才是定。由此可知，真修行的人难。实在不多。什么原因呢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心动摇了。啊，这个定就没有了。这是很可惜的，啊，这个在佛法里面讲魔障啊，啊，这个魔障就是外缘不好啊，外缘把你的正定正精进破坏了，啊，最近这几天有从中国来的同学告诉我，啊，过去有不少啊，啊，受持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，啊，一心念佛。最近呢，受了外界的影响，啊，有许多人说这汇集本不可靠，啊，不能念这个本子，信心动摇了，啊，退转了， 这就是没有正定的。啊，不念会集本，现在他们提倡康僧铠的本子不错。啊，实在讲，无量寿经现存的九种版本，无论受持哪一种版本，都能往生。啊，绝对不是说哪一个本子可以往生，哪个本子不能往生，这个是决定错误的。啊，那我们对这个九种本子究竟怎么选择呢？啊，实在讲，下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本子的时候，没关系，老居士在序文里头就说得很清楚啊，绝对不是要求大家通通念他的汇集本，不是的，他没有这个意思啊，他不过是用这个本子啊，带动大家认真的去学无量寿经。啊，为什么用这个本子来带动呢？无量寿经有五种的原译本，每一种本子这个翻译的文字都有一部分很难读啊，我们读得不顺口啊，啊，意思确实需要人讲解才懂，没有人讲解我们看不清楚啊。他这个汇集好处就是文字流畅啊，我们念得很顺口啊，这个义理清楚，不要人讲我们读了都能懂啊，都能懂他的意思，好处在这里 啊真正符合中国人过去做文章的原则，简要详明，他汇集本做到这四个字啊，简单扼要，也详细也明白啊，用这四个字做标准看九种本子啊，他这个本子是第一啊，说我们凭什么选择他这个本子呢？就凭简要详明啊，选择这个汇集本呐 啊今天在海外几乎都是受持这个本子的，这个本子立业的人太多太多了啊，海外的障缘少啊，啊，像国内的障缘多严重啊，但是无论怎么样来障碍，真理毕竟是真理，正法毕竟是正法啊，你可以障碍30年、50年甚至于100年，后来的人啊，我相信决定还是读这个本子啊。为什么这本子好念啊，所以他没有办法了，障碍10000年呢，没有这个能力啊。障碍的人 是什么样的居心。如果他的心不纯正，必定堕落。这是破坏别人的正念，决定堕落。那么我也曾经想到，大陆同修既然是喜欢康僧铠的本子，反对汇集本，我们找一个时间把康僧铠的本子细细讲一遍，流通到中国大陆去。这个好事情。你喜欢什么我们就跟你讲什么。那么喜欢汇集本的就念汇集本。喜欢康本的就念康本。都好。最重要的，能不能成就的关键，就是你心定不定。这才是真正的关键。经教绝对不是念念就能成就，没这个道理。能说不能行啊，不是真智慧呀。能说不能行，于生死，于了生死出三界，毫无关涉。只不过是什么呢？口善而已。不能往生。真正要往生，我以前讲经的时候讲过很多遍。我说三杯九品是什么因造成的？我的讲法跟古来祖师大的说法不一样。我的说法呢，我们把《无量寿经》的教义完全都做到了，佛在经教里面教我们做的，我们统统做了，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决定没有一条违反。这个人上上品往生，如果他只能做到90%，还有10%他做不到，这个人上中品往生。假如他只能做到80%，20%他做不到，这是上品下生。你从这个一直往下降，那降到下下品往生，也要做到20%。20%都做不到，不能往生。我用这个方法讲，你们听到觉得有没有道理？佛教给我们修行要行啊。经教不能落实到自己生活行为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别说了，口善，心不善，行不善，决定不能往生。 啊，所以心要定在所修的法门当中，啊，心要定在十善业道之中，啊，如果我们把心定在十善业道，啊，不求生净土，你将来一定升天，享天福。上品的十善升天，这都肯定的。好，我们就讲到此地了。